欢迎进入魔法世界。您即将收听的是《哈利波特》有声小说。《哈利波特与密室》，作者 J.K. 罗琳，演播江广涛、刘晓倩、于浩威，由 Pottermore 出版公司官方授权播出。第一章，最糟糕的生日，第一集。 这一天，女贞露四号的早餐桌上又起了争执。一大早，弗农德斯里先生就被他外甥哈利屋里的一阵高声怪叫吵醒了。 这星期是第三次了， 他隔着桌子咆哮道， 如果你管不住那只猫头鹰，就让它滚蛋。 哈利再次试图解释， 它闷得慌，在外面飞惯了，要是我可以在晚上放它出去。 你当我是傻子呀， 弗农姨父吼道，一丝煎鸡蛋在他浓密的胡子上晃荡着。 我知道把一只猫头鹰放出去会有什么后果。 他和妻子佩妮阴沉地交换了一下眼色。哈利想反驳，但他的话被表哥达利一声又长又响的饱嗝淹没了。 我还要一些腊肉， 煎锅里有的是，宝贝。 佩妮姨妈眼眶湿润地看着她的大块头儿子说道， 我们要抓紧时间把你养胖，学校的伙食让我听着不舒服。 胡说，我在斯梅廷上学时从来没饿过肚子。 弗农姨父情绪激动地说， 达利吃得不差，是不是儿子？ 达利胖的屁股上的肉都从座椅的两边挂了下来，他咧嘴一笑，转身面对着哈利， 把煎锅递过来。 你忘了说咒语， 哈利恼火地说。这样简单的一句话对家中其他人产生了不可思议的影响。达利倒吸一口冷气，从椅子上栽了下来，整个厨房都被震动了。德斯里太太尖叫一声，迅速捂住嘴巴。德斯里先生跳起来，太阳穴上青筋暴露。 我的意思是请。 哈利连忙说， 我不是指。 我没跟你说吗？ 姨父厉声怒斥。唾沫星子溅到了桌上。 在我们家不许说那方面的词。 可我。 你怎么敢威胁达利？ 弗农姨父捶着桌子咆哮。 我只是。 我警告过你，我不能容忍你在我家里提到你的特异功能。 哈利来回扫视着脸胀得通红的姨父和面无血色的姨妈，后者正试图把达利从地上拉起来。 好吧， 哈利说。 好吧。 弗农姨父坐了下来，像一头气短的犀牛一样喘着粗气，那双精明的小眼睛紧瞟着哈利。自从哈利放暑假回家，弗农姨父一直把他当一颗定时炸弹看待，因为哈利不是一个正常的孩子，实际上他相当不正常。哈利波特是一个巫师，刚在霍格沃茨魔法学校上完一年级。如果德斯里家对他回来过暑假感到不快，那么他们的不快和哈利的感觉相比根本不值一提。哈利真想念霍格沃茨，想得五脏六腑都发痛。他想念那个城堡，想念那些秘密通道和幽灵，想念他的课程，也许除了魔药老师斯内普的课，还有猫头鹰捎来的信件，礼堂里的宴会，想念他宿舍楼里的四柱床，想念近邻边上那间小木屋和猎场看守海格，更想念魁地奇球，魔法世界里最流行的体育运动，六根高高的门柱，四个会飞的球，14名骑着扫帚的球员。哈利刚一到家，弗农姨父就把他的咒语书、魔杖、长袍、干锅和最先进的飞天扫帚的光轮2000锁进了楼梯下那又小又暗的储物间里。至于哈利会不会因为一个暑假没练习而被学院魁地奇球队开除，德斯里一家才不管呢。哈利的家庭作业一点都没做，回学校时无法交差， 跟他们又有什么关系？德斯里一家是巫师们所说的麻瓜，血管里没有一滴巫师的血液。在他们看来，家里有一个巫师是莫大的耻辱。福农姨父甚至把哈利的猫头鹰海德威也锁在了笼子里，不让他给魔法世界的任何人送信。哈利跟这家人长得一点也不像，福农姨父膀大腰圆，没有脖子，蓄着异常浓密的大胡子。佩妮姨妈长了一张马脸，骨节粗大。达利头发金黄，皮肤白里透红，体型肥胖。而哈利却身材瘦小，长着一双明亮的绿眼睛，漆黑的头发总是乱蓬蓬的，额头上还有一道细长的闪电形伤疤。就是这道伤疤，使哈利即使在巫师中也是如此与众不同。这道伤疤是哈利神秘过去留下的唯一痕迹，是推测他11年前为什么会被放在德斯里家门槛上的唯一线索。哈利一岁时，居然在中了伏地魔的咒语之后幸存下来。伏地魔是有史以来最厉害的黑巫师，大多数巫师都不敢提到他的名字。哈利的父母就死在这个黑巫师手下，可是哈利大难不死，只留下了这道闪电形伤疤。而且不知怎的，好像自从那个恶毒的咒语在哈利身上失灵之后，伏地魔的法力就被摧毁了。所以哈利是由他的姨妈和姨父养大的，他在德斯里家住了10年，一直搞不懂他为什么能在无意中导致一些古怪的事情发生。因为德斯里家只说他的父母死于车祸，他的伤疤也是那次车祸留下的。1年前，霍格沃茨魔法学校写信给哈利，他才了解到自己的身世。他上了魔法学校，在那里他和他的伤疤赫赫有名。可现在学年结束了，他回到德斯里家过暑假，他们却把他当成一条在邋遢地方打过滚的狗来对待。德斯里一家忘记了，这一天恰好是哈利的12岁生日。当然，哈利也没有寄予多么大的希望，他们从来不会送他什么像样的礼物，更别提生日蛋糕了。但是，完全忘掉，未免。正在这时，福农姨父煞有介事地清了清嗓子，说道： 我们都知道，今天是个非常重要的日子。 哈利抬起头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 今天我可能会谈成平生最大的一笔交易， 福农姨父说。哈利低下头继续吃面包片，当然了，他怨愤地想，福农姨父是在讲那个愚蠢的晚宴。他2星期来张口闭口说的都是这件事。他的公司是做钻机的，一个有钱的建筑商和他的妻子要来吃晚饭，福农姨父希望那人能订他一大笔货。